聚散都不由我。 没有

占据在心中，你的一举一动牵扯在我生活的西风。谁能告诉我离开你的我会有多自由？也曾想过躲进别人温暖的怀中，是这么依赖却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我的高尚情操一直不断提醒着我，离开你的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。别对我小心翼翼，别让我看清你，感觉我勇敢地走下去。别劝我回心转意，这不是廉价的爱情，看着我对我说真爱我。进别人温暖的怀中，可是这么依赖却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我的高尚情操一直不断提醒着我，离开你的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。 那些风花雪月给了你我